竟相信了记忆，你的欺骗没有让我掉下眼泪，爱本身变得痛楚并非你的罪，爱是无辜的风筝，麻醉最在乎的人，记忆是我还在终一步步的坠落红尘，给不起的是你的天真，为了他你学会否认，不承认你给过青春，曾经爱过我的 现我生命可以很闪烁， you

生都为他心酸的浪漫说不尽啊，心酸的浪漫说不尽啊，我太傻，爱得太凄凉，让我心傻太善良，我爱得好凄凉，他给我太多心酸浪漫啊，面对他依然牵挂，心善不明的为他，情愿一生都为他，心酸的浪漫说不清，后再次相见十分伤感，他坐在我的面前，往事如烟，很想再提起从前，太难太难太难， 享生活，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在手机里重温那些老磁带中的经典老歌。现在听歌大都是直接网上找，有时候倒蛮怀念青葱岁月里那段听磁带的时光，那种用卡带机播放音乐的感觉。不过想重温一下还真是有些麻烦，总不能每天带个卡带机，然后在包里揣一堆磁带吧，多二呀。今天三 C 潮流生活馆就带来了一款超酷的手机配件——磁带转换器。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把磁带中所保存的音乐转移到手机等电子设备里，大小嘛，就和以前放磁带的随身听差不多，随身携带还是蛮方便的。使用的时候，一边放入磁带，另外一边放入 iPhone 或者 iPod Touch。磁带里那些带有杂质的老声音就会被复制到手机或者随身听，除了苹果的电子产品之外，其他手机或者随身听可以通过附带的一根数据线来进行转换完成，是不是很有怀旧的感觉？ 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就在我们相拥的时候，从来没有这样冲动，那么大声说出我爱你，从来没有这样的梦，和你一起携手到白头，怎么爱你都不够，我好享受能和你手牵手， 幸福在你我左右， 怎么爱你都不够，不需要理由，就是这样爱你爱不够，多年后爱不该，谁也不能让你我分开，时光在飞，依然沉醉在我心中，你永远最美，哦， 怎么爱你都不够，我好享受能和你手牵手，

洒满青春的魔法，擦干眼泪说声再会，都是成长的代价。萨克拉萨克拉，昂首风雨中有爱我最大，期待他日花开的季节里。 这是碧瓦红墙外的大都会，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，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。帝都风范，原汁原味。

除了等待救援来解决，有些车主就会自己找路过的车或者朋友帮忙拖车。不过爱车宝典提醒大家，拖车时也是需要注意以下事项的。在拖车过程中一定要打开双闪灯，并且在道路的最外侧车道行驶，以免影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。特别是前车一定要考虑到后面拉着的车辆，起步和停车都要缓慢平稳，甚至松弛的拖车绳紧绷后再正常起步。如果起步过猛，拖车绳很容易受伤，造成安全隐患。在遇到转弯或驶出出口时，切记一定要慢，因为后面拉着的车辆一般都是熄火状态被拖着走的，它是没有转向助力和刹车助力的，所以刹车时机和路况选择都需要提前采取措施。爱车宝典专业提醒，拖车要注意车速的控制和两车之间的距离，因为稍稍把握不好就会发生事故，最好是保持在每小时20公里的时速行驶，切勿超过每小时30公里。 出发吧，别忘了带上爱车宝典，有它前行的路途才会畅通无阻。 在我心中你多重要，既然你要自由你就得到，让你永远都记得我好，忽然不想让你知道，你的爱我已经戒不掉，就让思念淹没，我不想逃，反正你将永远不知道，七夜星光多美好，适合用寂寞去拼掉，我们曾用爱互相依靠，付出多少不用计较，想一个人多美好，就算只剩记忆戒不掉，就让思念淹没，我不想逃，反正你将永远不知道， 智勇度，视野无疆。奥宝仕达动态汽车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先生，请问加多少号汽油？ 92，加满 100。

并不是说大家收藏了就能升值，像对一些人民币来说，单张的价值不大，只有成套收藏才有价值。比如说早期发行的第一套、第二套、第三套人民币都很值钱，甚至有价值百万一说，但这是一套人民币才价值一百万。如果拆开来，你只拥有其中的那么一张，那么这旧版人民币可能就值几千。 原来是要成套的。那如果我真要收藏，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人民币发行量，收藏界一向都是物以稀为贵，发行量少的人民币升值潜力必然会比发行量大的人民币要高出很多。其次是人民币的新旧完整度，无论是收藏纸币还是硬币，都要尽量保证币种的完整性，外观上看越新越好，千万不要以为越老越值钱。我们所说的老指的是它的发行年份，而不是外貌。如果你收藏的纸币缺了个角或是非常破旧，那么它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。比如1980年发行的第四套100元人民币，一张崭新的可能价值上千元，但如果是破旧的可能就值100多元。另外，人民币与其他收藏品的不同之处在于，其他很多收藏品是一个固定的物品，比如花瓶、古董，变现能力差，放着再坏也不会低于原来的价值。但是人民币是流动资产，你可以随时把它花出去，你要是不花出去，那就还要面临贬值的问题。理财智多星提示，收藏人民币只有成套才能达到价值的最大化，并且外观品相也是决定价值高低的重要因素。 情的原型。 找到我们的缘分，刚好不许别人打扰，搭配爱情的